起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棒耳边。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大家好，我叫郝丽芳，今天我读的书是《查理和巧克力工厂》。当你面对很大的诱惑的时候，你要先思考好，再去做决定，这很可能是一个陷阱。那么现在我给大家读其中的一段。这时候，滚热的巧克力大河上升起了蒸汽似的迷雾，从迷雾中忽然出现了一艘最奇妙的粉红色的船，这是一艘很大的划桨船，船头船尾都高高翘起，像古时候的海盗船一样。由于船身的粉红色闪闪发光，整条船好像是用明亮的粉红色玻璃做成的，船两边有各有许多桨，当船滑进一点时，岸上的人可以看到这些桨是由一大群奥帕伦帕人划着的。这是我的私人潜艇，万卡先生叫道，高兴地满脸红光，是我挖空了一块巨大的硬糖造成的，它是不是漂亮极了？瞧，它怎样破浪而来。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好歌会说话，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都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876北京文艺广播的小伙伴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音乐脱口秀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大家今天的锁定收听。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到我的鼻音好像比前几天更加严重了呢？确实啊，最近这几天的这个病毒会非常的厉害，我好像已经中招了，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护身体。话说今天呢，节目还没有开始，我就已经吃了一个下马威了哈。这个东皇太一在微信上就直接跟我留言了，说这个英小超，你的这个微博里相册是你吧，那么你该减肥了。嘿，哎，接着说哈，他说你看你长得唇红齿白，大眼皮大眼睛双眼皮的是吧，赶紧健身去吧。 其实呢，看到第一句的时候我还有点情绪，那么听到第二句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冲你这句话我就去了。好吧，今天呢我们继续是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格莱美有关的这样的话题。昨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说的是年度制作，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说的是年度专辑。互动平台呢依然是三个，微信公众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荔枝 FM 找到深海，那就是我了。欢迎大家也是继续发送各位的好歌大作哈，发送到好歌会说话876@163.com 就可以，不一定要把原文件发给我们，发你们的在一些唱歌的 APP 上的一些链接给我们也可以了。 Hip-hop 现在最流行，摇滚现在最流行，电子现在最流行，好歌现在最流行，流行 ING。 如果说人们评价一张专辑是否成功的条件呢，就有很多很多，比如说它是否畅销，榜单成绩怎么样，或者说是是否夺得了某些这个重量级的奖项，是不是觉得这跟评价一个人也是有点像呢？但又好像完全不一样，因为人不是东西，不能用简单的一些标准来衡量，对吧？但是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也会遇到很多从别人的嘴巴里认识自己的这样的人，有没有觉得呢？那就是容易被别人误解。无所谓了，一般像我的这样的观点就会觉得这肯定是觉得自己不够好，所以说我们继续加油就 OK 了。所以说呢，不管什么样的境遇都要开心开心开开心。那今儿的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就是一起来说一说你最喜欢的格莱美年度专辑是什么样。大家可以通过刚才我们节目开始跟大家说到的三种方式来给我们进行互动留言。那么在欧美乐坛最有分量的美国格莱美奖呢，在2018年的提名名单公布之后呢，很多人都会觉得年度专辑不太好预测，因为每一张专辑的特点都很明显，很难分出谁比谁更牛。这个呢我又要说两句了哈，这个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跟你买东西一样，这个选专辑啊就跟买东西一样，同款不同色，一看都喜欢，这咋办呢？最后可能只能选择都买了，但是呢买回去之后又会觉得哎呀我又穿不了，好浪费的。那么这是一种人的套路，还有一种人的套路是什么呢？不知道大家有多少朋友去打台球哈。那么在打台球的时候，我遇到一种不知道怎么选择的局面时，就有一种说法叫做大力出奇迹，来杆猛的没准就破局了哈。不过呢我们也不当评委，自个儿爱听谁就听谁的，开心就好。年度专辑呢是最受关注的四个通类奖项之一，从格莱美诞生开始这个奖项呢就一直存在。最开始的时候年度专辑是仅仅单独授予给歌手本人的，但是呢随着历史的发展，目前这个奖项主要授予专辑创作的主要歌手、合作音乐人、制作人还有幕后的工作人员。那么在今年的第60届格莱美的年度专辑提名当中，我们最先看到的是唐纳德·格沃的专辑 Awaken My Love， 也就是唤醒我的爱哈。这是他的第三张专辑，和两张这个之前的说唱专辑不一样。那么这一张的专辑呢基本都是灵魂乐，没怎么使用他自己的真声。这个呢我个人也是觉得啊，现在音乐圈呢也是这么一个套路和现状，就是说什么意思呢，不弄点这个特别的东西放在自己的专辑当中啊，都不好意思跟别人说哎我发片了啊。为什么说这个话呢？我个人是有亲身经历的哈。在去年的时候呢，和一个音乐领域的朋友，还是挺有分量的一个朋友哈，一起帮忙弄他的专辑。那么大家伙呢二半夜睡不着，就在一块头脑风暴，各种开脑洞哈。好吧，接下来我们节目一开始就先来试一试唐纳德的这首歌，看看到底有多么的不一样。 Rising over streets so barren, since the evening colors flash before my eyes. I feel like a child so young and new. In 92 I listened to what my father said. Keep all your dreams, keep standing tall. If you are strong, you cannot fallA voice inside our soul. So smile when you can. When you can. How this used to feel so far and free. Now these broken souls are all I see. Fists have fallen to our side. We may cry alone, I feel we know where all of this is headed. But my mama said,Oh no, there is a voice inside us all. So smile, oh, when you can. When you can. 谢谢微信上的梅梅姐给我留言说感冒了，多喝点热水哈。其实呢，我这个不感冒的也是这个声音，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呢，突然间鼻子就变成，我的声音就变成这样了哈。这个当时呢，我还觉得有些惶恐，但是后来呢，我又转为窃喜，因为很多朋友说，还是挺性感的。哈哈哈。我们一起来这个刚才分享的是来自唐纳德的这首灵魂乐哈，就是觉得特别好像不一样的一首歌，但其实呢我真觉得没啥不一样的，就是名字有点特别，叫站直喽啊 ,stand tall。但是我觉得这马上都大中午了是吧，累一上午了，稍微休息啊就没啥，特正常。其实呢，唐纳德这个歌手还是非常傲气的。早在2014年的时候，他在悉尼进行演出的时候，就公开宣称过自己呢比肯德里克·拉马尔等歌手强得多。如果说把说唱歌手排个名次，那大爷我一定在前五。那么问题来了，这个肯德里克·拉马尔是何许人也呢？87年生人，也是拿过格莱美无数提名，多项大奖，并且被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请进白宫为了独立日演唱过歌曲的一个歌手。所以说可见唐纳德的傲气哈。不过人嘛，是不是也就话说得好啊，30岁之前没点傲气的不成器，30岁以后呢继续傲气那就成不了大气。所以说也有人会问哈，那今年我正好30岁，那到底该傲气还是不傲气呢？那本人的答案就是你爱傲气不傲气。好吧，我们来继续分享另外一首入围这个格莱美的专辑的当中的一首歌曲，还是来自唐纳德·格洛沃的，但是不是他自己的单唱，是和这个莉安娜·刘易斯一起演唱的 Trouble。名字虽然说不好听哈，但是希望呢也是这个怎么说呢，我们的所有的麻烦都能离我们远远的。 Lying if you know that they don't want the truth. It's cheating if you work it while she in the room realer than Red Root. Now you mad at the screen, we were something together. I wouldn't call it a team, just big trouble and little kindness. When I know that the best parts are so behind us. Keep the pride tucked, more than bad luck. I ain't messed up, I'm just wishing what we needed wasn't less us. I fell in love with the wrong dream. Crying in my arms, what's it all mean? I used to know those things and flow both wings. Thoughts of a never ending and no new boat dreams. And we fought for a patent pending on my new jack swings. Cool, calm, and collected, keep the cool motifs. Here's hoping you satisfied, mad at an addict. I had thought we never had to do those things. 换个新名字吧。西西在微博上给我留言说，今年的格莱美喜欢的没有一张入围。好吧，那面对你这个回答呢，我也只能给你一个捂脸笑哭的表情了。刚才呢听到这首歌叫做 Trouble， 有人说这个英语不好听不懂歌词哈，没有关系，其实我觉得音乐打动人的不一定是它的歌词，更多的是它本身的旋律。如果说这个旋律打动到你觉得很开心的话，那就够了。好，我们说回刚才这个唐纳德鄙视了肯德里克拉马尔等等歌手很拽的这个词哈。有意思的是这一届格莱美上肯德里克也凭借专辑 Damn 该死入围了年度唱片，两个人呢算是正面交锋，正可谓是狭路相逢勇者胜，不管你是蛙泳还是自由泳啊。那么其实呢这两个歌手还有很多共同点，比如说歌词呢都写得很不错。那么这个唐纳德呢就是擅长把新闻热点或者是影视作品的台词编进词儿里。我估计这哥们儿之前前身是不是干媒体的，不是记者就是主持人哈、啊。那么呢肯德里克的词则比较细腻，会有画面感。嗯，我咋估计这个也是干媒体的呢，这应该是干摄像扛机器的哈。比如说呢接下来这首歌是肯德里克拉马尔和萨卡里共同演唱的爱。那么有一句的歌词大意是这样的，我呢正在路上迫不及待的要去见你，想象着你走在路上吃着口香糖吹着泡泡的模样。嗯，好吧，还是挺美的，肯定说着姑娘是吧，要说大老爷们儿就有点奇怪啊。 and you'll come on the way. Am I in the way? I don't want pressure you none. I want your blessing today. Oh, by the way, open the door, by the way. Tell you that I'm on the way. I'm on the way. I know connection is vague. Pick up the phone for me, babe. Damn it, we jamming. That had a two for your nanny. Curving your hip from your mammy. Remember Gardena. I took the studio camera. I know Typo be mad at me. I had to do it. I want your body, your music. I bought the big one to prove it. Look what you made. Told you that I'm on the way. I'm like an exit away. Yep. If I didn't ride blade on curve, would you still have me? If I'm in my mind at work, would you still have me? Keep it 100, I'd rather you trust me than to keep it all. 好的，上半时段的节目马上要暂时告一段落，这里是音乐脱口秀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那么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格莱美第六十届的年度专辑。互动方式依然是三种，微信平台找北京文艺广播，或者是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或者是荔枝 FM 找到深海就可以了。待会儿见喽。 来自杭州的丝绸，包裹着哈萨克斯坦姑娘的曼妙真姿，伴着冬不拉翩翩起舞。产自地中海的托斯卡纳舞，被端上北京的餐桌，成了人们的珍馐美味。达坂城的风电，点亮了伊斯坦布尔的夜幕。德黑兰的油井，带起了草原天路车流的速度。穿过辽远疆土，跨越万里海域，一带一路奏响了亚欧非沿线国家美妙的大合唱。资源共享，合作交流，一带一路互利共赢。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十九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十九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 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在长城，今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我在西湖，夜晚的景色别有风味。我在山西，我在河南，我在台湾。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首最爱的歌。用声音做脚步，讲述你的故事；用音乐做美食，犒劳我们的心灵。我是英超，2018年每天中午11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让我们换个姿势，听歌说故事。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继续分享的是本届第60届格莱美的年度最佳专辑。互动方式呢，依然是三种：微信公众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新浪微博找到英小昭，或者是荔枝 FM 找到深海就可以了。那么呢，依然是欢迎各位把各自的翻唱和原创大作发送给我们，好歌会说话的拼音全称876@163.com 就可以了。刚才呢，微信上的有网友给我们留言，他叫存钱罐，他说大爱拉马尔，最开始听他的歌呢还是因为梅梅的 Bad Blood， 后来呢知道我梅是他的歌迷，不过呢今年好像我梅的新专好像没有入围，真的是很遗憾。哎，我怎么觉得这位哥们儿好像你真正喜欢的应该是梅梅吧，不是这个拉马尔吧。是这样的，格莱美的评选范围呢是头一年的10月1号到当年的9月30号之间发行的作品。那么梅梅的新专辑呢很不巧是11月发行的。所以说今年的格莱美上是注定看不到梅梅了。所以说呢咱们可以等到明年再说。但是呢是吧，这个梅梅的其他方面的新闻呢也是这个不断的哈。你呢喜欢的是这个人，那么看见有他动静不就行了吗，是吧。那么刚才呢，跟我们互动的朋友既然提到了 Bad Blood， 那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一下这首歌，由梅梅和肯德里克·拉马尔共同演唱的。 We was OG like DOZ, remember that. My TOC was quite OD, ID my facts. Now POV of you and me, similar Iraq. I don't hate you, but I hate to critique, overrate you. These beats of a dark heart use bass lines to replace you. Take time and erase you. Love don't hear no more, no, I don't fear no more. Better get respect and quite sincere no more. Oh, it's so sad to think about the good side. Remember when you tried to write me off? Remember when you thought I'd take a loss? Don't you remember you thought that I would need you? Final procedure, remember? Oh wait, you got amnesia? It was my season for battle wounds, battle scars, body bump, bruise, stabbed in the back, brimstone fire jumping through. Still love my life, I got money and power. And you gotta live with the bad blood now. Just for show, you live like that, you live with ghosts. You forget, but you never let it go. Band-aids don't fix bullet holes. You say sorry just for show. If you live like that, you live with ghosts. If you love like that. 现在最流行。摇滚现在最流行。电子现在最流行。好歌现在最流行。流行 ING。 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跟大家说了这个格莱美的年度最佳制作哈。那么在这一届当中呢，获得提名最多的就是美国的著名说唱歌手 Jay-Z， 他呢得到了包括年度制作、年度专辑和年度歌曲在内的八项提名。那获得提名的专辑就是4分44啊。那么这个诞生过程呢，还是挺有点意思的。在这张专辑问世之前呢 ，Jay-Z 和昔日好友坎耶·韦斯特，也就是坎爷闹僵了。而且呢，向来敢说敢做的坎爷呢，在公共场合就毫不客气地鄙视了 JZ 还有他的公司。后来呢 ，JZ 在专辑4分44里进行了回击，在 QJZ 和这个抓住他们的眼睛等歌曲当中呢，对于坎爷也进行了冷嘲热讽。而且呢，这张专辑的制作人还是有着芝加哥嘻哈教父之称的迪翁威尔逊。这哥们儿还是坎爷昔日的导师，所以说不知道坎爷看到导师亲手为 JZ 制作鄙视自己的歌曲会作何感想。不过呢，每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我都会小小的腹黑一下。虽然说两个人歌里的词儿都写得一个比一个狠哈，但是呢，到底是真的掐架，还是为了炒作逗着玩在这过家家呢？是吧，俩人这假模假式斗来斗去，吸引这个吃瓜群众围观，最后买单那不还是咱们看热闹的人吗？好吧，有钱难买开心，个人对于他俩这样的你来我往保持观望态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 JZ 和弗兰克奥申共同演唱的抓住他们的眼睛。什么意思？是博眼球的意思吗？ With the visa, nigga, with that Lisa. Talking about that Lisa, nigga, with that Lisa, nigga, with that Lisa. Yeah, I speak the truth with everything else lies. They pretend that we can, but the vibes don't fly, bro. I survive being guys like you. I'm surprised y'all think y'all can disguise y'all truths. I seen eyes wide as they're about to shoot. You can be a hairpin off or you can trigger your roots. I wait till these haters don't give me that. You know the world can see just how phony you act, bruh. Y'all body language is on remedial. How could you see the difference when you and I? My crash course was much tougher around friends who kill their friends than hug their friend's mother and show up at the funeral complete with blank stares. Invisible ink, I had to read things that wasn't there. Memories may sneak down my cheek, but I could see a side eye in my sleep. Ready for a deep breath to love the eyes open them up, check off the coins. Still stinging from tears, they try to seal. I'm ready for earth, ready for real. Solipsistic, admit it, I see you there. So it seems, so you seem. I can't tell if your image is just a flare. In my dreams, in my dreams. I sat down with Prince eye to eye. He told me his wishes before he died. Now Londa McMillan, he must be colorblind. They only see green from them purple eyes. They eyes high, they eyes high. My eyes wide shut to all the lies. These industry niggas, they always been fishy. But they no bigger, your lazy eye, huh? This guy is slave on his face. You think he wanted the masters with his masters? You greedy bastard, so tickets to walk through his house. I'm surprised you ain't auction off the casket. Don't big bro me, don't big homie. I seen pure admiration become rife. I've been to Paris at least 2 times. I seen the Eiffel, I seen the Eiffel. Ready for a deep breath to love the boys. Eyes open them up, check off the coins. Still stinging from tears, they try to seal. I'm ready for earth, ready for real. Solipsistic, admit it, I see you there. So it seems, so you seem. I can't tell if your image is just a flare. In my dreams, my dreams. Open arms to touch, but I'm here. Open arms to touch, but I'm here. 帅nigga with the Lisa, nigga with that Lisa. Talking about that Lisa, nigga with that Lisa, nigga with that Lisa. 来自 JZ 和 Frank Ocean 的抓住他们的眼睛啊，除了用词对侃爷进行了鄙视之外呢， JZ 仿佛还想证明自己对音乐的掌控要比侃爷要强得多。专辑呢4分44当中还有首歌叫做 Bang， 这首歌呢采取了南希姐姐的著名歌曲 Bang Bang。 有趣的是2016年侃爷和雷哈娜合作的歌曲 Famous颇负盛名，也取样了这首歌曲。但是呢，要说哪首歌更好听，其实呢很难评定，因为说每一个歌迷心中都有自己的喜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试一试原版的这个歌。说实在的，原版的这个歌呢，听起来节奏一般，但是呢很有年代感，挺新鲜吧。 我今天干了棒棒，如果是按照面看。日历分三分发上 you know? 咱们三王金狼七天安拉斯达玛五王金狼七天安拉斯达玛我们的马扎不明安比上所以我们哭的马扎不明安比上他们三三王的马 ask me when we get it from 三三王的马 ask me when we get it from I told them no no it's from creation I told them no no it's from creation bam bam ayo 由 Sister Nancy 演唱的邦邦哈，欧美流行乐坛上曾经的出现这么一种现象，什么呢？就是曾经大热的这个曲风过时之后，经过十几年二十几年的时间洗礼，哎，又会重新被翻出来，打上复古的标签来再度流行。其实呢，不仅仅是音乐，咱们穿的衣服也是这样啊，对不对？比如说九几年风靡的这个什么水桶裤喇叭裤，对吧？前几年不是也是又流行起来了吗？而且呢，嘻哈音乐是一直把这样的穿着风格沿袭至今的。那么音乐当中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说泰勒·斯威夫特带动的80年代的摇滚电子，还有艾米·怀恩·豪斯引领的爵士，麦当娜代表的 disco， 还有火星哥的 funk。 其实呢，说到火星哥，那么复古呢一直是他的这个音乐核心，包括这一次入围这个第六十届格莱美奖的 24K Magic。 那么这张专辑呢，将重头戏也是聚焦在20世纪80年代流行音乐之上，歌曲风格呢也是按照80年代流行音乐的时间顺序来往前进行的，从 disco funk 节奏蓝调再到嘻哈，所以说呢，这张专辑的整体风格划分还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说呢，很多歌迷都说，都说，哎，这是他所有专辑当中音乐概念执行最好的一次。不容易呀、啊，这个年头注重的不是说你说的多么天花乱坠，是要看你落实的到底有多到位。来是他的 Chunky。欢迎微信上新朋友雨中黄树叶，欢迎你。来自火星哥的 Chunky 哈，这个呢，其实选择复古的标签和这个风格啊，是一个非常聪明的选择。那么喜欢看电影的朋友应该也有注意到，甭管是国内影坛还是国外影坛，也都在走这条路，特别是最近几年。那么在影片当中插入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歌曲当做配乐，打流行复古牌，比如说这个什么银河护卫队系列啊，火星救援呢、啊、等等，都是这样。哎，你别说，大家收到的反馈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之前呢，我们晚上的今晚我们说电影也做过类似这样题材的片子，效果反应也是很不错的。但是呢，也有一些不太好的哈，这个打情怀往死里打，结果就打烂了。比如说这个变形金刚系列，对不对？前三部还勉强可以，第三部就已经开始凸显颓势了哈。第四部、第五部，就觉得只能是长叹一声了。 好，我们继续来分享入围本届格莱美奖的火星歌的24K魔法当中的另外一首歌，叫做 Too Good to Say Goodbye， 也就是翻译中文名字就是不想说再见。面对阳盛阴衰的第六十届格莱美奖呢，我们最后在节目的结尾，我们放一首来自女性叫做洛德的歌。她呢非常有特点，就是不按套路走，她就是在你不经意的时候突然变换节拍，比如说下一句应该唱 A 的时候，她哎唱了个 B。 所以说呢，高晓松之前就这么评价过她，说我一个写歌的都听不出来这歌是怎么写出来的。所以说呢，希望有朝一日有一位媒体人也能这么对我来点评哈。我一个做节目出身都不知道英超这节目是怎么做的，佩服。好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最后呢，我们也是再跟大家做一个预告，今晚10点钟，今晚我们说电影当中为您送上的是由米格杰克逊执导、凯文科斯特纳和惠特尼休斯顿主演的，在1992年上映的经典影片《保镖》，也是向故去的巨星惠特尼休斯顿致敬。好的，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也欢迎你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荔枝 FM 找到深海，那就是我了。明儿个见。 Brand new sounds in my mind, but honey, I'll be seeing you ever I go. But honey, I'll be seeing you down every road. I'm waiting for it, that green light. Cause honey, I'll come get my things, but I can't let go. I'm waiting for it, that green light. Oh, I'll always try, could get my Sometimes I wake up in a different bedroom.